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不会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顺天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晚年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宗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敖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僧。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 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应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这些啥时候耍的？时候来干啥？干啥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师父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啊。 他是每天一点多起来念，三点多正月干的。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脚脸也是红红的。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了，胡子。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 我来这一趟，我就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个进来，我都要走过。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夫要不给你走走的，咱孩子再过日子，你干了你都说你走的，说啥？ 你不要， 老夫呀，两天就能找到我，叫我这个马上回来。 我一上手往生走了，就给我摔下，我稍微给出去。看见老王说呀，叫人出现那是不讲理，他走不了。我这岁数出现，我舍得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师傅，你们这事实都在网上，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个案例帮不出。你们咋想的啊？师傅和我主要是好朋友。 临终，他实现了一只实质，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高深的大洞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是人生其实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我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 这，都是关键时候提的供。寺院在当时在离开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天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吃，也稍微药了。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当然他们家人家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人不回不招供，他知道有这个钱呢。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的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的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下生年龄也就没换去。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地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十六别不别前路，你别愁别花呀，可这我还有呀，面人能 不吃啊，吃点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念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是下来3月2日3月5日我疼了他，我我回家的这时候 啊，你在国会上 在那10月份不许开车过夜，还真是把他吃在这里了。 你也是这样吗？ 老母亲提前肉是肉 的，从小的吃的， 我知道会做饭的，这还保命是 把叫醒。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 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定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海鲜不是人家银子，他那银子，那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将被子掏出来都搁上，县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查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反正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不能修理他老人家是吗？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民宿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晚宗罗汉山清凉寺传宗法师乃为剃度。 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进驻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持檀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增腊71年。始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方。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想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和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 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是的，特别是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生命的创造才是真的。很简单，念法门说，一心表法，念爱护法门，真是不好。 那更有钱，瞎弄一些，人们都往那个大门里跑，他大老远到坡地里跑，想到地里也是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也到了去。我说你看老和尚教这个法，都还没干饭，你光念书就行了。干活不是不当我严肃啊，谁劳动了，只有产生有时间也不闲着。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当海贤师傅看到圆明寺寺院观音殿前大梧桐树树枝下垂过低，就拿着斧头锯子爬着梯子到树上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准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低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 老和尚，你改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心里不好意思，你改吧，你叫他打来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凤阳一家 他现在我上来告诉你，当时唐英就是这样的站在手上。当他离开府上的时候，他可是交给我们。 家人忙着在这，那时候我跟你们还是专心在里，抗争重视，真心不改。你看菩萨说在这处，令一切众生齐欢喜。 他任何命门里啊，当时才出这个建筑的是为了让众生生欢喜心。 这个为什么也是一些活人啊？几十年呢，直到现在是三年前到家，我是咽喉了，我是这两回咽喉，这是因为这个我也是咽喉，我也不是一会儿生活了。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一句心都多少年弥陀了。人家达到这个程度，不能也不是说人家是不动的，就是说这个房要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婆了。 咱们这个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翡翠彩盘子做的拐杖。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他说：“啊，咱们人大福报啊，咱有钱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斤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住了。 哦，这差不多是。 哎，对对。 八零年的啥？ 大手红了，好像老和尚自己把这拐杖，把自己仅有的拐杖自己养着，拿着夹到棉布里，并且也穿。那他这就是说，反映他的思想境界，那个不念佛，不念教，为国分说话众生。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教法呀，这件事一生都在教，修六道的法，孝敬尊师的法。净空恩师被开现师的三天最为天天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本来不是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非止，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象在卧室里老祖念佛，直到深夜后他安详的往生。好像他教了这一法，却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且放心地大受祭拜，庙里念佛声音重复是佛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好像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诊断。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受益，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生不忘一生，一门心中尝试运行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你信不信不懂不分别所知，这就是 跟上天下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价，从幸福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而老飞虎讲师他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部门大队红军师见到黑线师的照片，是黑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感叹黑线师有法圆满。 如回命法师引证下联去搂去石虎梁受惊飞机不是一样来引证了惊魂楼法师一句不好意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一地点生战生这个不成收也就刊登了黑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01年这个农历八月的时候就是那将军和尚上请客一个一生对对生他走了一桌走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第五块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子我们就上老和尚去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一哭一乐一见为师向他老人家学习一佛念叨经把这个老和尚里的那种优良传统就继续看下去发扬光大成就自己才能成就众生自度自他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达我命的狗不靠教育软弯的引过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走上正果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出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来到咱们县城里大代高僧有关领导有何来主何教主的队长上纲下领导侯大师今天是上应下令法师隔壁是佛教协会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全国以尊切的哀悼和无限的检讨是河南佛教界的是佛教界的大奉献前天毕生献身佛教的爱人严实地位尊师重道实在喜乐地主发生尊重佛教界和社会界对人士的尊重太大了先手必须成事件方面修行进步方面有比如何的造造的人物要念佛造成坚固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的努力传统在人以高人之位两面之身知为敏捷真人念自知是自知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头我是前欲主十字提前和弟子的告别潇洒安然生息前头现在的说法为世人做人的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行住坐卧，礼仪庄严，应激教化， 妙用随缘，庄严正法，利乐人间。 好心学法，乃是法时代最重要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会了，用以念佛法门为主，是不能另行见面。我自己编会不同的老科长在日历面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的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首家去。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自首，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女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地养生小站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接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子，公狼是走给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你。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高。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一位法师112往生，但一生修行的很好，正知正见，弘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无事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清扬，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歉，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定是正知正见，老实修行， 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欢送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稷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金灿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在自叹不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扶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叹。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